Book 2 85 85 85 أسئلة الماضي 1 问题 过去时 1 问题 过去时 1 كم شربت؟ 您已喝了多少؟ 您已喝了多少؟ كم اشتغلت؟ 您已经做了多少؟ 您已经做了多少？ كم كتبت؟ 您已经写了多少？ 您已经写了多少？ كيف نمت؟ 您是怎么睡着的？ 您是怎么睡着的？ كيف نجحت في الامتحان؟ 您怎么通过考试的？ 您怎么通过考试的？ كيف وجدت الطريق؟ 您怎么找到路的？ 您怎么找到路的？ مع من تكلمت؟ 您和谁说过话了？ 您和谁说过话了？ مع من تواعدت؟ 您和谁约好了？ 您和谁约好了？ مع من احتفلت بعيد ميلادك؟ 您和谁一起庆祝了您的生日？ 您和谁一起庆祝了您的生日？ أين كنت؟ 您去哪儿了？ 您去哪儿了？ أين كنت تسكن؟ 您在哪里住过？ 您在哪里住过？ أين كنت تشتغل؟ 您在哪里工作过؟ 您在哪里工作过؟ ماذا نصحت؟ 您提什么建议了؟ 您提什么建议了？ ماذا أكلت؟ 您吃过什么了؟ 您吃过什么了？ ما الذي عرفته عن تجربة؟ 您了解到什么了؟ 您了解到什么了？ كم كانت سرعتك في السير؟ 您开了多快؟ 您开了多快؟ كم مدة طيرانك؟ 您坐飞机 坐了多久？ 您坐飞机坐了多久？ كم الارتفاع الذي قفزته؟ 您跳过多高？ 您跳过多高？ الرجاء الذهاب إلى www.book2.de لمطالعة الكتب مع الدروس الصوتية